好，歡迎嚟到《他鄉周報》。咁上個禮拜結果就爆出咗啲好嚴重嘅事件，只做咗兩個鐘頭特集。咁其實今個禮拜仲有追加嘅，因為其實都未事情都未即係嗱喺冇喺講嘢之前講介紹我自己先，我記得。 啊，沒嘅， 唔關事嘅消息啊。 嗱，咁我今個禮拜其實都仲係應該日本咧主日本其實好多事發生，但咧同動畫有關嘅兩單，一就差一就係京動畫大火事件啦，繼續。其實仲未搞完嘅， 冇等佢慢慢放去公布翻消息出嚟，等你即係啲人唔好一窩蜂去湧去 另一單係啦， 親屬啊， 佢唔係逐步放，你搞清楚係京動嗰邊就唔想放任何消息出嚟嘅，其實佢哋，但係問題就係、是、你唔放，你唔放啫， 你家屬都要知咩情況噶嘛？ 唔係家屬知嘅，即係問題就係你 公 眾唔知啊， 都要知 啊。佢哋嘅諗法就係家屬其實就唔想講，佢嘅講法應該係咁啦，家屬就唔想公布嘅、啊。但係問題就係、是、呢件事已經去大單到全日本，全日本咯。你咪總之全日本都好關心嘅情況下咧，就係啲媒體佢會自己會知啊，你唔肯公布咪自行揾料咯。即係呢啲佢哋結果就係而家就係變成就原本就係佢兩官方就唔想公布，官方係指京亞利嗰邊啦，就唔想公布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其他啲媒體啊新聞啊就會好簡單，因為有邊啲人喺京亞呢度翻工嘅其實大家都知嘅，有名噶嘛，可以去你有心可以慢慢查翻上嚟，咁啊逐個走去揾去揾啲家屬啊，嗰啲相關嗰啲去。 家屬知道一定會出，一定話一定報出嚟嘅，咁你咪結果咪一樣 都知。唔一定會報，但係你其實點解屋企死咗人係好人隱瞞，佢亦都唔係想特登想隱瞞咁解噶嘛。即係所以會你只要肯刮就其實會刮得到嘅，所以即係你屋企有喪事啦，你其實好難收得埋。 同埋佢而家嗱根據京都動畫講法就係、是、佢希望等啲白事做完啦，佢先公布。 嗯，即係我覺得佢可能因為其實講緊有部分屍體咧，其實係唔知邊個嚟，即係係應該係未能夠。確定法律上未能確定呢、這個就係呢個死，即係你預咗佢應該係其中一個死者，而即係嘅問題就係、是、到底邊條屍係邊個死者咧？ 我收到 係要有啲要去到用 DNA 鑑定先可以知。 我就收到情，我就所知嘅，據我所聽，又唔知係真定假啦，定係我所知道嘅消息就話，警方其實已經確認曬三十五個啦，係啦。 再 追加咗喺27号晚， 再有一个重伤嘅， 而家就35人死亡。 不过而家我哋现在录音呢个时间点咧，其实以我嘅医学知识啊，就应该就唔太可能会短期内再见到有新嘅死者噶啦，因为烧伤呢啲嘢挨到而家一个礼拜咧。其實就以現今嘅醫學咧，佢救得翻嘅機會咧係非常之高嘅啦，已經即係佢到現在都未仲未有出事的話，咁啊，但願我推斷係正確啦。 嗱，咁依次即係而家即係依消息咧，就我所收到嘅情報就係35個死者咧，就身份證其實確認曬噶啦。京都動畫就係佢就希望就係等到白事做完之後，佢就會公布。即係當時事實上都唔到佢唔公布，因為依件事已經係成為係日本152年嚟，即係明治維新之後啊最大單嘅單一有計劃殺 人大殺事件，中火死傷 最大 死亡啊，唔係死傷。 即係上禮拜我同個特首都講過啦，上一次嘅上個紀錄保持者啦，就係1938年嘅津山三十殺，而仲有地下鐵殺人事件係將澳門真理教呢。卡卡之成，佢將佢 燒燒得最勁，唔係上次江武地忌丁， 江武忌丁 意外， 嗰一次應該 冇證據， 應該係話我相應該一般係會相信嗰餐係縱火事件，但係問題就係咧冇辦一就揾唔到疑兇，第二咧就係冇辦法證實呢個係縱火事件，係 啦， 所以就姑且當佢唔係， 但係依次係揾有犯人。有明確嘅證，有動機，即刻亦唔係證有證據，一證明到係殺人案，即單事件。所以今次係日本有事，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最大嘅，所以去到咁嚴重嘅，當年各國嘅元首有名人全部都要去追到嘅時候， 你京都仲話你唔可能將唔公佈名單嘅，因為呢係公有知情權啊。 咁作個原因就係咧，即係嗱，唔係梁博啊，真係唔係梁博。即係雖然呢句嘢通常係表肯定嘅意思，大家明㗎啦。即係我諗呢個全世界咧係對死咗四十個嫖客咧冇乜意見嘅。即係但係如果你係死咗幾廿個創作者，而且仲係有名嘅創作者。咁、那個即係有時人係有份量之差， 即係最簡單。 即係點解我哋會咁關心呢單嘢，都係因為我哋賊啫嘛。即係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就咁，所以大家既然係全世界，唔好話全世界啦，最少全日本都好關心嘅事，就會有呢、這個公眾知情權嘅問題。咁佢嗰邊好明顯就係諗住唔係好想現階段就公布，但係咁，但係呢啲人性咧就係會想知，因為當為我當我一個支持者或者咩都好啦，總之如果大家有聽開 podcast 講新花知，我係呢個少數仲死剩嘅京都粉嚟，即係問題就係即係咁嗰刻我冇錯，我係好驚見到任何一個熟悉嘅名字出現喺死者名單度。但係如果你一路都唔出現嘅話咧，即係一路都未有公布 嘅 話咧，你就係坦乜定坦 最簡單一個。 即係我用一個比較老土講法就係、是、 長痛不如短痛。 係 啦， 你炸炸 我 話咗 先。你痛快我啦，你痛快，等大家一次傷心好。 唔係，雖然。即係點講啊？我預咗應該都空多吉少噶啦。 反正 起碼你宣布咗，咁我唔使心掛啊嘛。 係啦。即係所以大家除咗公眾知情權之外，如果你係 fans 或者係宅啊係相關的，你就會多咗個擔憂喺度啦嚇。因為老實講，到底個名單公布定唔公布，你過身嘅人都唔會翻嚟噶，唔會影響個事實嘅。 你 唯一就係令到大家擔心，係咪？我等大家。又吊住喺度十五十六咁樣， 擔心唔傷心，有個俾個痛快， 然後仲要俾啲點講啊嗰啲謠言啊，嗰啲嘢喺度四圍亂傳啊，仲有啲即係譬如有點講有啲消息係有啲奇奇怪怪嘅地方走出嚟個啲咩？連新聞媒體、自媒體都唔算， 都可能 文春都算係媒體啊，大佬有啲係。 但係你文春得嚟，你文春得嚟咩噶嘛？你見你有少少虛偽做咩？就作古仔噶嘛？ 係講緊有啲咧係 Twitter 啊、Bot 啊，唔知邊度走出嚟，但係 最多啊。 啲然後你揾你抄嗰陣時，你抄消息來源嗰陣時咧，你發現咧 冇讀到證， 係冇係抄嚟抄去，源頭都係翻去同一個地方，都係一個不可信嘅源頭。咁你到底信佢唔好信佢唔信佢好？ 想教大家仲唔安樂？ 有啲都尚算還可以，即係譬如阿三本芬行出嚟講，就係咁樣。 基本上即係佢黑人真話黑人真，但係即係我覺得佢即係 佢係 有關係人嗰陣時，我覺得信得過嘅。佢講啲嘢其實同埋佢自己好話，即係佢自己。你見佢嗰幕，你佢話就嗰幕， 我有講，我上個禮拜 即 係 點樣？佢唔會揀到去邊咯？其實 我上個禮拜都講咗啦， 絕對 拍到。 即係佢點，所以點唔學京都都好。我覺得依刻 唔關事，因為已經唔關生活問題啊。 係啊， 因為我覺得根本就唔關事，生活夫嘅問題就係、 是，因為我依刻根本信得過嘅，絕對係。 唔係，係一定信得過。係 啦， 因為佢咁樣就係、是、佢把口賤同佢將個消息來源真唔知佢冇啦，完全冇關係嘅。 係， 我諗盡而家我啲人仲可以提住個生活夫點，我覺得依係多餘嘅。 我覺得佢係太過將佢當成，即係點講啊？將佢口嗰邊講嘅嘢，即係點講啊？ 受驚到， 我諗大家睇 A C 即睇咗咁耐，詹爹係唔識噶，即係就咁簡單嘅啫嘛。即係阿寬叔係啲咩人，大家心知肚明啊。即係佢，所以即係有，但有啲係匿名嘅，就或者係個或者係 low body。根本就唔知佢俾嚟，佢講佢話 講咗話術咁樣嗰啲， 係你冇啲即係變成會好多人會捕風捉影，就其實就更加係唔係幾好啦。 嗱，好啊，咁我即係而家就暫時係可信消息來源啦，即係當時係首先個有名有姓嘅 Twitter， 啱啱我三本寬 嘅， 所以 我講啦，公布咗幾名單，首先就確認咗啦，離世嘅有媒體報導咗，就包括武本康文，因為據說媒體揾咗武本嘅屋企人。 直情揾咗屋企人都係嗰句，屋企人死，你屋企死咗個人，你係好難染，你好難，而且嗰日都其實冇特別地需要，即係可能會有啲家屬係唔想講嘅，但係我諗其實佢阿武本屋企其實係順便啊，或者係公司要求唔講，所以佢哋唔去對外去公佈，而唔係佢哋本人屋企人去唔想講嘅。 講咗先啦，武本康文啦， 木上一至上個禮拜講咗啦，石田內一美據聞好似做已經告白事啦，津田行為都做埋白事啦，據聞。咁就西屋大志就暫時未好似未做，仲喺白嘅，即係未有白事做嘅，就應該都係確認咗噶啦。至於經第三次確認咗，佢上個禮拜講咗嘅山田尚子啦、石原立也、石立太一、門脇未來、吉田玲子，而最新個咧就上琴日嘅寬叔。打電親自就可以講過係親自打電話問個何浪榮作平安 都生存嘅， 係啦，這個係第一手消息嘅，因為佢當時佢自己話都明嘅，佢自己講嘅話，其實我唔好想講呢啲咁嘅嘢，但係何榮作平安，我確認咗，我親自喺度確認咗嘅， 即 係 係 啊， 即係因為其實佢咁講意思係咩？因為其實佢知道經阿蓮唔想將件出去，所以佢都話落嚟，我唔好想講呢件事，但係 其實佢如果講事太多嘅，就忍住講， 等大家安心啦， 即係調翻轉就係、是、咁、雖然你可以由呢個生還者名單去推斷個死者名單嘅，但係佢咪選擇去公布生還者的嘅消息，咁咪同嗰邊冇太大衝突啦，叫做。 至於而家仲未有消息嘅即係唔係肯定啦，即係生息情況不明嘅就前貞子同埋高乃嘅貴子，就情況仲係不明嘅。但係 比較有名嘅人啦， 悲觀唔係係好有名，但係悲觀啲咁。你成個禮拜如果仲未有生還消息嘅話，其實唔係太大期待，唔係冇有太大希望。 即係真係我覺得係未，因為某啲原因公布 唔公布得啫。因為你成個禮拜時間，如果仲未公布嘅話，仲未公布或者 應該係即係背後有啲 即係重傷昏迷中，或者佢唔咗，但唔係嘅話咧， 飲情 就真係唔好有太大抱太大希望咯。咁係啦，嗱，頭先講就其實京都動畫已經開咗個户口啦，終於開咗個籌款户口，因為琴晚我私底下都講傾，即係傾開嘅吹水講嗰陣。日本咧，呢啲咁嘅捐款好麻煩嘅，但京都動畫既然全球都有人幫佢籌錢，咁你一定有個户口去處理佢。咁京都動畫就開咗個户口，俾人入錢落，俾人佢冇入錢去支援，同埋處就係我覺得最主要就係處理世界各地嘅大筆嘅捐款，因為你一錢你唔能夠直接入京都動畫主户口啊嘛，呢筆錢你唔知點搞啊嘛。 其實他想做的話，其實是沒問題。問題在於是呢，調回轉我就我雖然這個講法好像很奇怪， 會計的問題 不是，其實有個來自全世界的捐款需求，是啊，雖然這四粒字聽起來是很奇怪，但是大家我好像之前那個 即是有 redemption 的就做 專輯的時候都是這個，因為 我買個安心的， 不是買個安心，是想做些什麼，這個是他們的情緒宣泄出口來的， 是 redemption 的， 因為我當你一個局，你作為一個局外人，你真的沒有任何辦法對這件事做半點的事， 那有時候很舊的， 所以他們又是會有個這樣的情緒，就是他們會 想有些東西幫到他，那這個其實是一個給他們的宣泄出口，當然啦，實際上你都可以幫到他們的人的， 因為講你的家屬，你怎麼都要你給安，真的說真的，你雖然他突然喪失了生活之處，你一定要給有些錢給他實際上的支援嘛， 據說就應該就會有這個員工的相關保險，這些是他保險之外另外再給他的，即是持平呢個案就係其實佢哋家屬嘅待遇啦嚇，係比一般意外身亡嘅人其實係仲好少少嘅。 但係佢好少少唔夠啊！而家政府，但係大家希望幫到佢咧，盡量幫。 因為這個其我啱啱就講，這個就係、是、唔單止係幫家屬，其實係順同時 係 幫，唔係係幫翻其他一所有支持者去撫平佢自己心入邊嘅傷害，呢個精神問題。因為講緊即係譬如話你喪禮點解要做喪禮？喪禮唔係為咗死人而做，喪禮係為咗生人而做嘅。其實對佢哋嚟講就係、是一個屬於佢嘅喪，雖然啦嚇，經阿尼就似乎暫時未有打算去做類似公祭之類嘅行動， 但走唔甩。 但應該即係各地應該自己都自發搞， 京都動畫是一定要做，因為佢唔能夠，因為當件事變成咗一個叫做世界知名嘅事件的時候，你需要俾世界各地所有關心呢件事一個交代，呢個係要走唔甩嘅。如果佢唔做嘅話， 要整翻個名咯，叫 因為即係關就係、是我形容就係全球嘅人不斷去安慰你，而你可以完全乜嘢都唔做啊！佢鬧到有嗰陣。你大佬，你點樣去撫慰翻啲人嘅傷口啊？ 即係佢哋傷口都要，即係家屬傷口當然重要，但係依人為咗你流眼淚，你都要俾一個交代，等佢哋要咩有公正，同埋你依個公正等依件事一個結束啊！即係就擠喪葬，一個葬一個儀式結束咗之後，大家覺得就 OK， 依件事過去咗啦，我重新出發。 即係未必嗱，可能佢哋而家就好忙啦，或者係仲有好多嘢要 搞。 我諗佢最少佢公布一個個哦，公祭將於稍後安排，因為其實咧公祭係可以後過私祭好多好多嘅。即係呢啲例子並不是好罕見嘅，因為公祭第一就係個長個點講啊個規模會大，如果係好多人嚟嘅話。即係 佢要安排場地㗎， 係佢要安排場地、安排時間，同埋佢哋一定係優先處理嗰啲。第一，首先處理咗生者先啦，最緊要梗係生存嘅人啦。跟住就要處理死者嘅身後事。 係啊，嗰、那個日本好有名嘅高須院長個美即係美容嗰間美容院嗰個老細咧，就講話而家今次京都動畫嘅傷者嘅醫療費話，佢要佢免費嚟嘅，我幫你搞。因為其實最麻煩就咩？燒傷咗之後咧。植皮啊嗰啲，其實嗰啲嗰啲費用好金噶。嗰啲事後即係後期處理，即係話你燒咗好大塊面，一條大疤痕，你點樣整走佢咧？或者你等佢冇咁。 唔 係， 至少唔會影響生活先咯。係咯，即係我唔理外觀先啦，先即係冇理外觀先啦。係啊。 咁呢、這個以我所知咧，人工皮膚咧，其實第一好撚貴，第二咧你每個禮拜要換一次。我印象中現在人工皮膚係差唔超過10日嘅。每一次每幾日你就要換一次， 所以佢而家其實依筆而家咁多捐款，其實主要就係依用喺呢度上面就係、是、等呢個醫療費啊。 嗱咁佢開個户口入邊講咧，就講過咧，就係個捐款用途就係、是、第一就係個傷者嘅醫療費相關啦。另外仲會有呢、這個京動個工作室嘅復興，即係執翻佢啲手尾嗰啲嘢相關嘅，即係包括我相信啦，呢、這個相信嘅啫，佢入邊冇講，我覺得咁仔細。包括要將個原址去剷平佢咯，因為嗰度已經係燒到通曬頂，你 同埋都唔想再翻翻。 所以會嗰度個建築物會廢棄嘅啦，咁佢 應該起幾年碑咯，會 相關嘅費用啦。 之前嘅案例，即係例如火災最簡單啦，離奇嗰、那個即係本最嚴重嘅車禍列車撞車事件嗰度，那個地方都變咗做咩啦？變咗做 咁如果佢話係相關復興嘅，咁就可能會包括埋新嘅第一工作室。佢可能唔叫第一工作室，總之現在替代原本呢個嘅工作室嘅尋找地址啦、重建啦、招募人啦，呢、這個如果有嘅話，資料修復啦。 我覺得主要係啲人才。 但係即係講修復資料咧，有又係啲古人精怪傳聞就話有人有傳流傳就話一樓嘅電腦冇燒壞，可以救翻資料，但係京都動畫嗱冇咁嘅事。呢個係 有傳 聞。我心諗咁嘅情況真係部電腦燒唔爛，部電腦咩球？你部電咩電腦嚟噶？ 我都係嗰句，我重申一次，就因為個現場個見個相啊，現場嘅相咧，啲電腦嘅燒嘅程度其實就冇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嚴重嘅，因為如果講資料嘅話，一路都講緊 hard disk 入邊嘅嘢嘅啫嘛 ，hard disk 入邊其實未必是大家想象中咁容易完全地燒毀嘅，係啊，冇錯啊！我話你聽，你將個 hard disk 丟落鏹水入邊咧，都係燒唔到嘅。FBI 揾上門嗰時冇做啲咁蠢嘅事。 唔係對 hard disk 嘅話，用物理破壞啦，錘仔剝。 我就想同你講，其實如果你揾到最專業嘅修復咧，你攞錘仔剝都冇用嘅。即係其實係好難完全消去嘅，所以尤其是如果係圖像式嘅類比信號嘅話咧，佢哋可能會揾到啲局部性嘅資料修復。係如果佢哋有心嘅話咧，就算係經歷火災咧，都係查得翻。我呢個我好早以前已經提過噶啦。 不過而家就暫時，據我所知就係佢話係冇，暫時未有咁嘅事，即係未有咁消息，係咪修復都唔知。但係總之就係基督話就未有咁嘅事。 畢竟呢啲嘢咧，相對嚟講個優先次序好低，唔可能會喺呢一刻。去佢哋個優先次序咁低嘅情況下啦，呢而家可能 係搞傷亡嗰啲人先。 而且我諗我仲要唔知到底佢哋執手尾嗰扎人啦，到底有冇咁嘅意識？可能即係覺得喂燒成咁都係垃圾嚟㗎啦， 冇嘗試去拯救佢入邊嘅資料，我唔知道，可能佢哋有可能冇，我唔知道。如因為有可能， 而家唔會諗呢啲問題。 現在係唔會諗呢個問題，我只係擔心就係會唔會因為佢而家冇諗呢個問題，就將佢真係將佢當垃圾咁丟抌咗。 因為佢可能不過唔會當垃圾，佢應該收埋，但係暫時講呢個唔係佢最優先嘅。 唔係咁，佢都要攞嚟做證物。 所以到底應該唔會入邊嘅電腦應該唔屬於需要考採證嘅。 但佢唔會做掉嘢嘢，即係唔做垃圾咩？就依個就唔知啦。 總之現階段未處理到佢哋，點都未處理。所以無論係搞得翻， 蛛絲馬跡都唔應該。 無論係搞得翻定救唔翻咧，我都對個消息嘅可信度係非常之誠意。除非係直接官方行過嚟同我講，如果唔係嘅話咧，其他人嘅推斷或者諸如此類，我只能推斷就係現在呢一刻佢哋。呢類消息的可信度是好誠意 補充。首先關於疑犯青春師，首先有意識了，隻眼即用燈照隻眼有反應，但是暫時仍然未可以去進行任何調查的。而知警方亦可以搜青葉的在斜和住宅，搜出來的除了應該會有的關於驚嚇來的動畫之外，是一堆很貴的喇叭boss 嘅，跟住有人講笑話，死咯 boss 入邊嗰只咧， 咁唔關，喂，好冇好咯，呢啲嘢唔係關事，即係不過嗱兩面啦，有翻呢個咧就第一就係、是其實我諗短中期內都唔係好，即係我諗個可兇手應該死唔去嘅，掛應該係死唔去，同如我啱啱推斷啦。 嗱，講翻即係風評嗰樣嘢，我暫時依家風評都未吹到佢話，即係怪邊個滾咯，暫時啦，即係可能就之後嗰時再。調查清楚嗰陣時咧，可能就開始會有。 因為現在呢一刻佢就依然係植物人狀態咯。不過亦都我諗大家除咗你覺得點講啊想佢救翻佢，然後等佢去受罪啊嗰啲嘢。如果係純粹要還原真相嘅話咧，其實我相信如果佢唔係做到手腳太乾淨的話。應該就係搜證佢屋企咧，就已經係足夠可以知道點解佢要咁樣做嘅。呢、這個我諗就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即係日本警察呢方面咧就應該都 OK 嘅。即係因為其實好多時候你會見到有啲咧，即係譬如咩自殺式啊嗰啲，即係本人都死咗，你都一樣可以查得翻嘅。呢啲嘢其實即係除非當事人好有意識咁樣去消除證據，如果唔係咧，其實係揾得翻嘅。咁就呢方面就大家唔使太過擔心嘅。不過就因為唔係本人講啦，因為調翻轉講啦，本人講你係咪信曬先？當然你可以信，但係法律上係唔得嘅。就算你本人話係，你都只能 喺證供去， 仲要睇翻其他證供啊，去講，因為自白係呢個證據之王嚟，呢個的確係冇錯，但係個證據之王唔係大曬嘅。咁啦。 咁但係暫時係咁多先啦，因為比較 有啲相關事件，我想睇一睇嘅。咁啊啱啱提過捐款啦嚇，就據說係有人慕名去開個搞户口啊，去搞假捐款去私吞咗佢。即係到底係咪真係想私吞，定係純粹係點講？係想嚟幫手，但係其實冇得到許可啊，冇允許私自發起，然後來源誠意啊，去向誠意嗰啲咧，我唔知道，到底定係全心嚟詐騙嘅，我唔係肯定。總之係有據說係有複數嘅類似事件發生嘅。咁啊，當然啦，有啲係相信係可靠噶啦。咁啊，阿尼美塔嗰啲就我發現一個不時 人 S 字頭嗰、那個 啊，不時很好的風潮就係有人用捐款呢個動作去吸引人氣啊，諸如此類啦。喺啲 YouTube 上面，我唔知佢仲係咩都啦段片，我係見到有人係直播啲乜春啦。佢哋逐張啲逐張預計隊落個捐款箱入邊。即係有少少博人氣嘅感覺，個期望個資助 發聲財咯，即係講得唔聽啲 借名聲啦嚇， 即係發咗眼財啦咁講啦，即係 咁其實香港都有香港唯一一個嘅就係應該係喺動漫節入邊 CP 啊，或者咁講啊 CP 啊創天嗰邊係有嚇， 頭一尾咯，啱啱星期五同埋將嚟緊嘅星期 即係我啱啱我見到係 隔段時間就會見到有人捐錢落去，同埋佢有幾本啦嚇，啲留言冊俾大家去留個言。咁因為即係阿葉生咧，我就相信佢應該唔會，應該係咪係點講啊？我信嘅啦，最少係 O K 嘅。即係佢搞咁多年，佢都冇人。 因為有啲人係問啊，呢個到底可唔可以信嘅？我話如果佢捐咗嚿錢嘅話，仲使出嚟選嘅，係咪咁話先？即係所以咁。 但話佢都十幾年啦，佢都阿葉生都係。 佢都係話佢我唔係好信佢會捐咗錢走，不過有啲人唔識佢啊嘛。 係， 尤其是 捐錢走嗰啲，即走咗走十世啦，仲喺度咩？ 啊，咁就咁啊，大概係咁啦。咁我諗佢短時間都會處於呢個咁奇怪的局面，就係傳媒繼續啲傳媒應該係繼續會係咁挖人挖料，到底邊對去確認一個本來其實只要經常你一公佈嘅名單往後會唔會有啲咩嘢嘅嘢，我就唔係好清楚，因為佢而家好明顯就想 等時間㗎啦，呢啲都冇辦法㗎啦。 佢而家就因為佢發咗兩次公告，都係話我哋而家將所有對外公佈嘅消息全部只會經過由律師行嗰邊對外公佈，佢哋自己唔好再問我哋啦。佢發咗兩封咁嘅公開信。 咁係嘅，咁即係佢統一翻個渠道，咁話對大家都好啲。 但係佢律師行嗰邊係冇任何消息放出嚟啊嘛。 冇辦法㗎啦，呢個就。 不過就 即係你唔好逼嘅，我覺得即 係 佢。 我嘅睇法就係我唔會過於苛責佢哋，當時我哋選擇用一個任何嘅方式我都可以嘅，不過就係、是都係只能你有你嘅意願，我有我嘅期望咁解啫。OK 啦，咁啊呢單就都差唔多啦。 好啦，咁講下由日本又話呢個兩屆嘅最大單嘅就參與選舉。 呢個。 二三年選舉其中一個叫山田太郎，點睇先？ 係咪冇讀錯啊？山田啊，唔係山本啊？ 山田太郎。 OK。 係咪呢個名其實我初以為？ 我最少認識三個山田太郎， 即係嗰啲咩近陳大文吸數佢嘅人名嚟嘅， 係嗰啲 John Doe 嗰類咁嘅名嚟嘅，大佬。 啊、John Doe 嘅名嚟㗎。山田係日本最大嘅姓。 太 郎咧就其實而家反而好似唔係嘅，就係但係曾幾何時係最 超 和 年代， 超和年代嘅菜市場名。而家咧就變成菜市場嘅代表，因為好簡單，你現在唔會喺屋企，你喺街度係唔會識一個人叫陳大文嘅。我真係冇識任何一個 friend。是叫唔係任何認識嘅叫陳大文，即係唔計筆名啊嗰類情況嚇，即係本名叫陳大文，我真係未見過。但係大家會知道，即係呢個係嘛？咁啊，佢個意願就係、是首先咧就係有個假消息要澄清嘅，即係其實阿山田太郎係冇主張過呢個無碼嘅，佢、 okay. 主張只係放寬現在嘅色情限制。咁當然啦，色情限制其中一項的確係打碼。呢個係事實， 性器官打碼、 但係佢係冇直接指明呢樣嘢嘅， 因為即係打碼啫，但係冇咁。 因為日本現在對色情嘅限制係並不止打碼一樣嘢噶嘛，咁佢指嘅係 overall 全局嘅，就並不是解碼。當然呢個可能係最吸引人嘅 point 係啦，因為佢冇再喺呢項解放限制之下，再有詳細講點樣具體地點樣解放嘅。咁呢、這個取消打碼呢樣嘢只係應該話你可以話係算可能係佢嘅佢入邊嘅一部分， 最容易明白嘅方法嘅 形式，但係未必係佢要講嘅個部分嚟嘅。咁啊，其實咁啊，佢又選成咗。其實我覺得點講啊？因為大家應該都知道日本對點講啊選舉其實都幾冷感噶。即係不過今年咧就好意外地咧都幾多人關心啊。即係比想象中或者比往年比歷來啦，係要多啊！可能係因為之前最冷漠嗰陣時係咩選手咧？啲政府首相換人換到換人快過， 係啊， 快過你 發 過 AKB 你發過 AKB 咯，係咯。AKB 好冇咁快添啊！ 即係快過咧，即係佢嗰段時間咧就更加最冷漠。 係啊， 咁而家後屘就係點啊？隔咗有段時間咧，因為即係個國會終於唔使 三倍進攻都可以企喺穩， 佢係做足任期之後解，之後先改選嘅。咁所以就好可能係咁啦，亦都可能係風氣問題啦。總之就係、是我見唔少人都關心咗呢單嘢嘅，即係啲聲優啊嗰啲嘢都會走去睇投票啊咩。反而好可愛，又調翻轉有人講：誒乜今日投票？係佢即係反而係見到聲優啲 cheat。聲優或者藝人或者相關呢個人，佢知道就話：誒、欸，乜今日投票咩？ 即係我見到好多咗好多聲音會表態自己我投咗，我投票了啊！佢唔會講自己投邊個嘅，因為佢 真係有守則嚟噶嘛，同埋 因為名人啊嘛，請你名人。 我唔關呢個問題啊，即係唔可以公開自己嘅水向噶嘛， 係唔可以逼人去公布。但是你可以自 己話，同香港 一樣，你可以自爆。那個就通常就是有個共識，就是名人就盡量不會公布自己，費事去影響個結果。呢、這個亦都冇乜法律責任問題嘅。不過純粹就係少少， 唔係費事俾人話，費事啦， 即係個人道德問題嘅啫。呢個就 嗱，講下阿山田太郎啦，就當選嘅，叫佢當選咧，佢前呢條友係前自民黨人嚟嘅，而家獨立咗出嚟啦。好似咩會啊？佢寫先，我哋都講，佢觀望，跟住前好似冇講低佢邊而家咩陣營啊。總之有佢總之啊，歸佢陣營，我冇興趣理啊。總之就係首先就係佢嗰個參選政綱咧，包括咗首先就將包學田同埋二次創作合法化。同埋另一個重點就係話外國嘅咩嗰啲咩打馬嘢唔應該俾受外國壓力嘅，我有自己一套嘅，唔好受外國壓力影響。即係話外國咁落嚟啊，唔關我事，外國事，我有本有外本政策嗰啲咁嘅嘢。佢只係就係即係其他啲廢，因為其他咩政綱廢話嚟嘅，重點係呢兩點啫。 即係佢唔想跟呢個太平洋。 佢話咩近年日本漫畫、動畫、遊戲表現規則咧，俾聯合國啊、海外日本。令到佢做嘢搞到活性化咗，但係日本有獨自文化，係唔應該俾歐美價值觀影響到嘅。而家現在日本防世會喺外國咁受歡迎，但係人員就廣規眾通，但係文化方面應該有外道地化嘅。即係簡單講就係外歐洲咁羅莉，咁又關佢咩事啫？我日因為歐洲咁咩十八咁唔關我事嘅，我日本有自己文化。哇！呢場真啱聽不得了。 即係咧，其實今次就比較代表性嘅意思，就係講緊咧，因為首先呢個係國會議員咧，係俾人發現佢係渣，有試過但係係呢個應該係第一個主以呢個 ACG 為主要政綱。而又選上到嘅國會議員啊，國會議員啊，因為地區議員其實唔少噶啦，一大慘一堆宅議員係你望佢嘅 Twitter 同普通宅冇乜分別嘅，除咗有啲 阿小宅龍噶啦， 除咗有啲議會嘅 Twitter 之外咧，見其他部分同普通宅冇乜分別嘅。 我見到一個地區議員咧，個 Twitter 係 FGO 抽筋嘅。 OK， 係啊，即係但係國會議員咧就應該係第一人。即係第一人係指佢係以 ACG 入納入去主要政綱啊，主要政綱噶，唔係指順便有啲啊。但係喺國會嘅層級上邊咧，就好少會見到唔係好少，係從來冇咁嘅議員係以 ACG 為主要政策。咁就因為類似應該副政策或者細項嘅，有人會順便提一提嘅。但係以好似佢咁打正旗號咧，係今次應該第一次嘅。咁就應該算係一個零的突破啦嚇。咁啊， 唔好有咁多期待，但係即管當係一個消息，即係當係一個幾有趣的消息。 到底會唔會係一個趨勢咧？我哋而家呢一刻，我好難斷口直言嘅。咁不過就點講啊？因為點講？宅世代越來越參政啊，嗰啲嘢其實越來越多嘅，有呢個趨勢。 咁你調翻轉宅都開始老化啦，有啲即係五六十歲嘅宅都嚟咯。咁你何況即係後面仲有堆嚟緊。 所以攻陷國會到底係會唔會係一個大趨勢咧？就 未到攻陷嘅，但係即係佔咗一定會佔咗一個部分，唔可以忽視部分咯。 有可能，但係我唔敢輸啊，咁啊差唔多啦。啱啱佢話保羅諗住接埋落去講嘅，即係我聽到一個姑且話唔算係非常涼薄，不過我覺得係咩啊？即係喺現實上嘅聖母院，唔係2019年，我哋喺現實上邊嘅聖母院俾人燒咗，跟住喺動畫界入邊嘅聖母院俾人燒咗，然後我哋呢個新史界嘅聖母院都俾人燒咗。 係啊，依家我唔好清楚，因為我其實唔係好知道，我冇去過嘅，即係冇喺個網站嘅，咁我聽依間嘢唔好熟。 簡單講咧就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咯嚇，我咁相信大家都應該聽過啦。呢個 eHentai 嘅網站，佢有個女站嘅所謂嘅，叫做 exhentai。咁喺呢個係應該琴日喺前一日就 好似琴日之前，總之又開始鋪咗紅包。 係咯，就嚟死好似。 應該26號嚇，因為香港時間26號啦，我唔知道。 再遲多日啦， 即係咁啊！佢就係話呢個，因為唔係可以26定27咧。 唔係 EN Titan 係咩先 ？EN Titan EXN 出事嘅係 EXN Titan。 即系 EN 唔系 EN 开始嘅， 唔系都最后都有关，不过就听我讲晒先啦。应该27號，好似27號，唔系好 sure 啊，唔系好记得，唔好意思。 我最初睇到消息系咩咯？系寻日，即系27號嘅晏昼嗰时咯。 因为 好唔好弹出嚟，唔知发生咩事，黑单唔明 白。咁就佢讲紧嘅系。呢、這個 EXNT 啲人第一樣先係首人發現入邊嘅本大量地消失，即係但係呢樣第一樣其實咧之前一路都唔算三不時啦，試過一兩次嘅，就係、是、有啲本無預警地消失嘅。咁但係應該同呢次嘅關係冇乜，應該你同呢次冇關係嘅。講緊係佢啲人話就係呢、這個，因為我冇即時睇住。这个以萝莉本为首的本大量地消失中，即原本响树的大量地消失中，跟住就开始有这个这个连线困难之类的咁情况。不过这个连线困难我估计应该是因为大家突然间即本佢平时的流量，然后突然间听到有个消息，咁啊，梗系你正常嘅第一动作，梗系真系求证下噶啦吓。即系你话听你去开嘅站，突然间话你连唔上，咁你第一样做嘅通常都系走去睇下佢系咪真系连到，即或者系话我咁我边本边边嘢喺咪度，之前所有动作令到个连线困难。不过唔紧一样嘢就系、是、啲人就系发现就系消失大量消失中，而且以系萝莉本为主。咁然後咧，再落咧就係、是、成個 EXNT 站，個站就直成個接埋咗，而且個接埋方式咧就有啲唔係503，雖然佢連線困難嗰陣會出503，但係就算你成功連到咧，你連到嗰個都唔係正常頁面嚟噶啦，咁就佢會連咗去long long 嘅，我唔記得 B1 應該係第二季嘅 ending。之前嗰陣時咧，就會有一幅圖，就係今回到此為止嘅圖嘅。但係佢就淨你連任何 EXNT 嘅頁面都會直接連咗嗰張圖。有啲似你冇登錄嘅狀況之下入去，你會見到只熊貓嗰種情況。咁佢就咁啊，佢就到此即係不過佢就唔係話佢話呢個所以就係應該係官方係點講？佢講到此為止了。佢就釋出個信息嘅意思就係、是、據說咧就係因為呢、這個個 server EXNT 其實係一個合法嘅 site 嚟嘅，呢個同呢個海盜灣之類嘅又唔一樣。EXNT 其實係無論係表站定女站啦，都係一個合法嘅站嚟嘅，因為喺佢哋嘅 server 台本地，即是荷蘭，大家知呢個全世界最合法嘅狗販地帶。就是荷蘭，啲乜嘢全世界都是非法，唯獨一個國家合法的話咧，嗰、那個地方九成都係荷蘭行先嘅，即係同性戀合法化，呢個近親結婚合法化，即係所有呢類咁嘅嘢咧，都係荷蘭行先嘅。呢方面荷蘭係無出其有嘅。咁啊，呢個羅莉本合法咧，就呢個歐洲或者唔知呢個全世界少數地方係呢、這個係荷蘭咯，但係佢亦都係前排啦嚇，即係都佢就攞據説啦，呢個唔肯定啊，因為我冇研究。就係佢係有條新嘅法例規定，就係、是、從此之後就8月1號起實行，即係就係、是、呢、這個嘢禁止羅本之如此類啦。總之會令到EXNT 變成一個非法站。咁啊，講俾啲唔係好熟嘅人聽啦嚇。EXNT 就係一個你如果就咁入去嘅話咧，你會見正常啊，而唔係講而家之前，你會見到一個熊貓一個熊貓坐喺度咁樣嘅圖，然後你係做唔到任何訪問嘅。咁如果你係先登錄咗 EXNT 個站，喺登錄咗有佢嘅 cookie 嘅狀況之下，去入 EXNT 你先可以正常地訪問嘅。咁其實佢兩個咧嘅資料庫係共通嘅。有唯一唔共通嘅部分咧，就係 EXNT 會有一扎喺表站我哋所謂嘅入邊不合嘅唔會有嘅本，譬如最多係羅莉本啦。據說有啲血R18G 即係血腥獵奇嗰啲 都會係得 EXN 啦，有咁我呢個就呢、這個其實我就我現在呢刻冇辦法直上俾大家聽，因為我以前係有咁樣人聽，有咁嘅傳聞過，亦都冇睇過，所以我唔肯定。即係羅麗本我就可以非常話你啱啲話咧，你係可你係有好多本係淨係喺 EXN 睇有嘅。咁我亦都查過係如果你將EXN 睇個成個西啊。將 EX 兩個字改成 E-hyphen 咧，其實係直接會連翻去表站嘅同一個資料庫嘅。 表站佢而家好似都係應該都係依類 一種。表站就係一個半死不活嘅狀態。半死不活嘅原因，我相信純粹係因為超負荷嘅程度，因為佢個輸入法其實向來都唔算太快嘅，慢慢都幾慢下 嘅。因為其實依單嘢嗱咁講下我，因為本身我就唔係我又唔因為我對 E-hand time 唔熟嘅，我知道依個站存在，我唔熟。至於 E-hand time 我直情唔知嘅，但咁咧而家 靚仔扮清純啊， 唔係真唔知啊。如果知嘅話，我會掃嘢，但我係唔知嘅。我知咩熊貓咧拗你頭，跟住嚇新市新嚇。新市聖母燒了什麼事呢？我拗啲頭熊貓，跟住 EXN 我知啊 ，EXN 睇，跟住話熊貓我唔知啊 ，EXN 我好似聽過，係因為講真就係網絡好大嘅，好多新市嘢我哋好多新市嘢你係可以完全唔知啊。咁對依件事，我覺得我嘅諗法就係好多年前 P2P 送俾人冚檔，啲人咪因為咪奔走哀號啊 ，Nike 大啲嘢又點算啊？結果而家咪啲人咪又繼續睇，即係記住，我相信生命係為咗出路嘅。 咁有關呢樣嘢就有我就有啲意見，我個意見有啲唔一樣。咁咧就好簡單，因為係冇錯，你呢一雞死就一定有一雞一命嘅。但係問題而家其實情況咧就係講緊一個穩定而合法嘅地方咧就越來越難揾。呢個第一呢個其實一樣。第二樣咧就係因為其實 EXN 胎其中一個或者淨係 EXN 胎，因為雖然冇錯出事係俾翻 EXN 胎，但係應該就係連 E-hand tie 都會接埋，最終會接埋嘅。其實佢最大貢獻咧，其實唔係羅本，亦都唔係啲咩咁嘅， 而係啲舊資料庫。 一啲好冷門嘅舊資料，冷門及或斜浪及舊資料，呢兩樣嘢其實係點講啊？其他替代嘅西好缺乏嘅嘢，即係一啲比較小眾嘅傾向啊。同埋一個最緊要嘅係一個好完整嘅 TED 資料庫，即係如你純粹將炸同人字上傳，或者係同人字，或者係商業漫畫，或者係圖之類嘅嘢上傳，其實並不稀罕嘅。問題咧，佢其實係一個好完整，而且好充分到我有點而多嘅程度嘅 TED， 你係好容易可以經過嗰炸 TED 去揾嗰啲非常類同嘅嘢。呢一樣嘢係其實任何類似嘅資料庫都冇辦法替代。 當然冇辦法㗎，呢樣嘢即係嗰句咯。你只係我相信就係生命每樣都出路咯。侏羅紀公園嘅教授講嘅説話，你相信佢，資料庫永遠存在，你揾唔揾到啫。 有一篇相信我相信係假嘅公告，站長公告入邊有提到之如此類嘅嘢喺入邊啦，所以因為成個公告係假嘅，所以我就冇必要去提太多。但係我入邊有一句嘢係好觸動我，佢入邊宣稱啊，但係應該因為呢個係假嘅公告嚟，所以唔好當係事實。但係入邊有句嘅嘢，我並不想繼續經營一個根據胸部大小來決定是否非法嘅網站。 即系唔讲粗口都唔得，咁精彩嘅做法，即系攞，即系要颁个奖俾佢。 即系我知道呢个公告九成系假嘅，问题就系呢一句 嘢。太精彩，太精彩啦！ 呢句嘢其实系说到核心的问题上面，即系点解咁多同言同语，就其中一个原因系因为咁，即系咁啊！即系我觉得呢啲评语星人即系本人啦，本人等评语星人觉得说到真系说到心坎处了。咁啊，呢个佢哋即系不过呢度就。不過相信佢入邊講嘅其他一樣嘢，我應該相信事實嚟，將會係事實啦。就係呢個 EXN 胎應該係接下來會收皮，準備接站。而家咧就係 EXN 胎就瞬間接咗站，然後EXN 胎應該係會跟隨佢嘅，或者喺幾個月之內，或者係8月1號後就會接站嘅。 不過都嗰句啦，你只即係我啲安慰就係、是海賊海盜灣咁大鑊。死極都死唔去，咁有時候我 依方面，我咩反而即係佢暫時唔想搞，因為我如果想搞，可以做翻咁大個全球冚佢。 嗱，你要搞清楚樣嘢 ，ESN 胎或者 EN 胎係合法嘅。海盜灣是非法的， 唔係佢唔係佢話海盜灣咁就非法都冚都冚咗一橛咯，仲喎海盜灣唔係嗰啲咩 deep web 嗰度揾到嘢喎，係只不過你 wiki 得，你只不過喺 Google 打揾到嗰啲喎，海盜灣都未冚得到喎，即係嗰陣我係因為係即係如果集咗唔想搞嘅話咧，就好無力嘅呢樣嘢，當即係叫做咩年紀大啦，需要引退啦，咁你 唔好話海盜灣都話花園都未死啦， 咪花園小兒科係海盜灣，即係全球嘅特，因為佢犯法全球都冚佢就係。海灣冚佢嗰度，佢即係海灣你睇啦。如果衛星有衰法嘅話咧，佢射咗衛星肉噶。 係咪？咁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咧，如果你係 喺月球先， 你係要咁樣不斷咁走避地避去躲去藏嘅話咧，咁原本擁有嘅方便，其實呢個西最特別最大嘅特點或者係有嘅優點，其實就係方便啫嘛。即係當然係仲會方便埋你揾小眾嘢咯。咁佢如果你最終要搞到咁樣，其實咁佢同其他啲非法西冇分別噶咯。 咁冇法噶喎，咁就一冚檔。 咁所以佢呢個咁獨特嘅存在就已經係不復存在。就算佢用遊擊方式去繼續玩落去，都佢就已經係唔係佢本來嘅嘢嚟噶啦。咁啊，就是這麼回事啦。大概就係有啲呢期嘅呢幾日嘅連線困難，我相信係因為有非常之多人試圖去做呢、這個成、 這個人肉 DDoS 全站備份，即係用呢、這個呢、這個用呢、這個，我唔知佢哋點樣試到個西嘅限度啦，去嘗試去備份，因為而且仲要係非常之多人咁樣做。咁結果就係令到嘅流量係影響比較，因為原本已經係其實。是幾有幾萬下，佢撈過幾百 K 嘅圖，二三百 K 啊，講緊撈過二三百 K 嘅圖咧，係唔係即刻出嘅？以現今嘅寬頻年代咧，其實係非常之慢嘅。但當然你可以為佢，因為會應付咁大嘅流量嘅情況下，佢用呢個接衝嘅方法，因為佢又未慢到你用唔到個西，不過就係、是你可能要打等，咁解啫，即係。咁我而家咁嘅情況，佢再增加流量之後，佢個西咪死死地咁嘅款咯，即應該係因為咁樣嘅。咁據聞啦，有人宣稱佢已經完全 backup 咗正上餘仲攞得出嚟嘅，好似係四十幾個 TB。好多人嘅反應第一樣都係比想象中少，我啱跟。 係啊。你只要係咯，十零個 hard disk 已經裝咗曬。 啊，我唔係，因為 即係如果你衰化級嗰啲更加可以搞掂， 救得到更盡救。 有關呢樣嘢其實好簡單嘅啫，因為咧你嘅下載咧，我相信你下載嘅係佢個幾百 K 一張圖，一頁漫畫用二三百 K 就放得曬嗰一張圖。你下載嗰個已經係嗰一張圖，而唔係原圖。如果你用翻原你自己喺 P2P 入邊攞翻嚟一張圖1.2345 MB 一張圖。的 size 去斷定嘅，咁四廿幾 TP 梗係好少啦。老實講，我自己攞嘅都幾個 TP 啦，入邊唔係好多本嘅就係、是，即係問題就係講緊啊，唔係我唔係講 EXN 啊，我係講自己 P2P 得翻嚟嗰啲一張圖幾 MB 大嗰啲啊。但係如果你一張圖得幾百 K 嘅話咧，其實幾十個 TP 咧係好大量嘅本嘅數目係好大量，即係呢個容量嘅我順便睇一睇啦。好嘛，咁啊呢边就 大致系咁多啦， 呢单嘢差唔多啦吓。 好，仲有咩？ 咁啊，仲有就系一啲之前啲新闻要啊，咁啊，即系 两岸关系 有冇话？ 有两岸关系，咁啊提两岸关系先啦 ，OK 啦吓。咁啊呢个IMA 就IMA 个 Minim Life 嘅手机版，即系 TD 啊，佢就出中文版。佢準備出中文版，好似已經係出咗中文版，我唔係好非常肯定，因為我冇搞，即係跟住佢又出咗做三放送去播啦。咁啊，然後入邊有提到呢個台灣是一個很友善的國家，即係佢嘅嗰句係咁嘅意思嘅，佢咁嘅嘢。咁跟住咧就有啲啊，據說咧就係、是、因為呢個三放送係好似喺呢個入邊三放送嘅，咁就啲人就好多人就去叫咩啊？轉播直播啦嚇，即係將佢即時 cam 落去，搬直接搬咗去 Bilibili 嗰邊。咁然後據說有幾個咁樣嘅搬運咧，就瞬間就俾人封咗， 消滅， 俾人封 channel。 咁啊，跟住就然後就嗱，我唔肯定係咪個搬槍佬個人嚇，就啲人就走去相關聲優啊之如此類嘅地方度走去鬧啊，你做乜咁樣講教港台獨啊乜乜七七乜乜諸如此類，咁啊，你知唔知你會害到你哋入唔到中國噶？其實呢我即係呢個奇聞共賞級嘅嘢咧，就我現在我就費事喺度讀曬出嚟，因為真係太戇居同埋太長。 係，即係我聽到都係好衰，跟住笑嘅。 但係真係，我覺得睇完就只有得個笑就係、是。人哋從來都冇話過要服務你哋喎。而家嘅中文班係港澳台地區，佢係行繁。第一，佢行繁體中文；第二，佢講到明係課港澳台的。咁佢會唔會日後有簡體中文課大陸呢？我唔肯定。雖然我先話呢個可能性並不高，原因係如果你要課大陸人嘅話，即係你真係要課開中文，你係要將個 server 搬去大陸的。咁你就會有好多好多呢啲相關嘅問題。我哋之前講大陸 game 咪成日睇過幾次嘅啦。點解成日會有呢個大陸特別蛋？就係因為呢條法例擋 Q 住你。係 啦，要專登先個大陸開發服務翻放翻嚟俾你哋。 除非你戇鳩到會將全世界衰法搬落大陸咁 Q 戇鳩，我諗冇。 Should the worst 嚟講。 冇，佢哋都係代理，佢哋都係網易做代理啊，冇一個人係咁戇居，佢最多就係、是、真係只能係整個大陸特別版嘅啫。在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諗佢唔好話短期內佢唔會啊，佢往後都唔應該唔會有，即係佢就算有都真係新嘅代理版個商法唔 同。同埋講到尾，你都係搬人嘅過嚟 嘅 嘛。 而且調翻轉講就係、是，因為太平洋冇加蓋，唔係呢個煙塔嚟冇上鎖嘅，只要 GF 得唔封你嘅話咧，其實你大可以過嚟港澳台商法度玩，不過你就唔好咁大聲講你係大陸人咯。就是因為即係一咁嘅情況下，咁佢就唔係貨大陸 server， 唔係 surface 大陸人，咁佢亦都唔需要咗個 server。 咁好多人都係咁話，直接喺日本過日本 server 玩㗎啦。 咪就係有啲嘢你就唔好講到咁白。 即係總之我直接玩，有事就直接的揾你，唔搞大件事就算咯。 啊，不過啲奇聞共賞嗰啲咧，就係講到好似人哋好恨你咁，人哋從來冇提過呢啲嘢。我咧最可笑係呢一樣嘢啦嚇。喂，咁你即係？ 你偷人哋個轉播物在先，咁你講乜嘢俾人封曬啫？ 所以都幾戇居下，所以其實我本來想恥笑多幾句，不過算啦，時間唔係好夠。咁啊，再講單就都係嚴上的啊呢個嘅事啦，就呢、這個因為一路事態就持續發展中，不過好似就冇太大嘅，好似官方似乎就係抌住我行我素。講緊乜嘢咧？就係、是、呢個人工智障。就佢唔係講之前嗰單嘢，係講今次就係講緊呢個人工智能分身。咁就前兩個禮拜左右啦，其實都有啲，因為嗰陣時就出咗呢個1234號機，即係其實佢一開始冇講到明㗎，係俾人聽得出嚟之後，佢先對佢個時間序應該係俾人聽得出嚟之後先講嘅。佢就話呢個有呢、這個呢、這個伴內嘅234號機。咁啊，其中四號機係講中文嘅，咁但係二三號機咧，尤其是三號機咧，係好俾人發現就係好刻意地模仿翻一號，即係我哋聽開個位啦嘅語氣之類，但係就應該有啲俾人好明顯地，我聽完之後都係好明顯地唔係同一個人，佢只係嘗試去模仿佢啫，咁啊。呢、这個就但係咁啦，但係問題就在於點嚴上嘅點係咪咩嘢啊？兩樣嘢，第一就係佢冇一開係好多時都冇講到明，到底而家同你講嘅係幾多號機，到底而家呢個節目係幾多號機做嘅，同埋就係佢似乎是有想用二三號機直接替代咗啊原本嘅伴侶嘅感覺。即係佢唔係，即係佢既唔係直接正式同你講分裂，唔係嘅，就係佢真係佢個種係有啲似活動。咁令到人係引起乜嘢咧？之前一個 VTuber 遊戲部都出現過嘅換聲優事件，即係疑似啦。入邊入公佈又係唔講，就係睇證據就應該係事實嚟嘅，因為聲動冇動作你睇唔到啦嚇。聲啊、小動作啊、呢啲語氣啊、呢啲嘢咧，唔係話模仿得到嘅，咁就都係一樣情況，就係 佢佢入邊嘅聲音俾人換掉咗。咁即係對支持者嚟講，其實係一個幾你唔係正正式式咁做交接嘅話咧。你正式做交接，可能大家都唔鋸嘅，但係咁樣偷偷嚟咧，就更加令人火，令人火啦嚇。咁就咁啊，算有弊，有人就會點講啊？杯葛啊，抱怨啊，咩都有啦。總之就，但係唔算因為個本來個羣組比較少，個比例上比較少 ，Maria 嘅觀眾啊，多啲普通觀眾，即係純粹過嚟望一望嘅，唔係好 care 件事嘅觀眾，所以睇落咧就唔係燒得好勁。不過就如果你冇發現而又睇開，而係又你又會睇嘅，提一提你啦，你老婆俾人換 Q 咗，即係咁啊，其實唔算係咩大件事嘅，不過睇一睇啦，好 OK 啦， 咁啊。呢、这個即係後屘好似話呢個中呢，因為二壓下邊仲有一單後續嘅，咁就而之前講相信是中之人啦，因為佢中之人冇公布噶嘛，但係我哋之前好似提過嘅，佢哋中之人應該係聲優春日望，咁咧就出咗 切 就講咩啊，即係呢個唔會輸俾啲咩。馬六的人應該唔會輸俾啲蠢材啦，即係佢二次即係咁啊！如果同成件事結合咧，就佢應該係逼退咗原版嘅中之人，佢換新嘅人去，因為通常嘅原因都係因為方便控制啊之如此類，又或者想提供工作量之如此類。但係因為如果提供工作量咧，通常就會正正式式交代啊嘛。咁而家就如果阿春日望的確係中之人，呢個好有可能係事實啦。先講。嘅話咧，就佢呢句嘢好有可能就反映翻就係佢係俾人佢係非自愿情況之下要退出呢個淡出啦，因為佢依然有佢負責嘅，但係唔多。據說個比例係越嚟越低嘅，我冇睇曬，因為所以知道個比例如何，因為你要逐個聽你先可以知道噶嘛。咁啊，但係就但係呢單就繼續觀望下啦，反正點話？我想有些人是不 OK 的。好了。 OK 啦，咁仲有冇乜嘢啊？ 仲有一单咧，就算是好事嚟嘅，就总即系啱啱讲，大部分都不是好事嚟嘅。呢个正常嘅事件系个一年一度的新闻奖有个有公布结果啦。咁啊 ACG 相关咧就应该是漫画部门嘅得奖者咧系呢个少女总梦旅行。呢、这個係漫畫部分啦，咁啊，再呢個 media 部門就係呢個 4S， 即係記得文去攞到嘅。雖然咧呢、这個 media 部門嘅獲獎名單咧年年我都係拗穿頭嘅，即係都係唔明佢點解會頭獎啊！除咗受歡迎之外，但係星雲獎向來都唔係嗰啲睇。看人氣去行的相嚟嘅，即係少女總夢旅行我就好理解啦嚇。 啱啊，佢做到各種活世工喎，佢又真係 好獨特啊，而且係 唔係佢又真係唔係淨係得嗰兜樣啊？真係嗰個情況嚟噶嘛。 咁啊，佢但係 media 部門咧，好多時係俾動畫啦，但係動畫通常唔係動畫係電影噶啦，即係要次次年年我都俾到，我都拗轉頭，點解？到底點解？啲相嘅性質到底個相有咩邊一點相咗喺邊度咧？我真係唔好，真係 好難理解，我唔係好明嘅嗰啲標準 啊。係啊， 冇得捉路嘅，因為你唔係奧斯卡咩？奧斯卡你捉到路，但係佢捉 好知啊。咁咪人氣高，邊套人氣高，咪譬如出俾邊套咯。就係喂，唔係仲喺個星雲相內部都係咁啊！年年我哋都係講緊呢樣嘢。不過咁啊，即係恭喜兩套得獎嘅作品啦。 講咗成個鐘頭咯，有咩啊？本來其實差唔多，我其實諗住獨立將驚壓力，不過我唔想再開出特集。OK 啦，咁今個禮拜有一個鐘頭咁去 kill 咗啦。咁 係唔好意思，仲有單本地新聞，唔好意思。仲有單咧，就呢個艾梅洛閣下二世事件簿，即係呢個今季的飛 皮勞死，皮勞死。 唔係解嗰個又孔明事件簿， 皮勞死事件簿。 即係咁，佢喺香港就係呢、這個。點讀啊 ？V R U What 啊 ？Viu TV 就向 Viu TV 攞到版權啦，但係據說就有 有一個係係有一話係提早係早提早咗一日 偷爆 去偷爆咗，唔知係撳錯掣啊 set 錯嘢定係乜嘢啦？咁然後咧就結果就係連俾人第一日揚咗之後咧就所有嘢全部落曬架，即係佢VTV 入邊嘅所有套嘢都全部落曬架。咁就雖然啦，就我諗唔係好多人會喺嗰邊去睇嘅，咁就不過都睇一睇有件咁嘅事啦。 OK， 咁大致上就差唔多啦，今個禮拜 OK 啦。咁下兩個禮拜，因為我下兩個禮拜我即係日本嘅，所以可能未必就下個禮拜會做一會，或者隔一個禮拜，或者提咗個禮拜做咗新聞嘅。咁就下睇下當時嘅情況、天氣啊。 心情啊， 或者一 些 日月情 况。 我 告诉 你 的 原因 啊，是吧？是吧？我真的有提到动漫节，就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其实动漫节 是正在举行的。所 播放的时候正在举行的。 所以就动漫节相关我们会推到落下个礼拜先一次我讲完。咁因為我哋而家錄音嘅時間仲未完啦，所以就到時再一次過睇曬，咁好啦。 好，咁下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再見啦，拜拜。